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奇情悬疑多人有声剧《半妖司藤》，作者尾鱼，由墨叶神隐领衔演播。第23集，清闲到头。严福瑞不认识那个英文，但下意识的知道是英语，偷偷的倒了倒王乾坤，问他：“ 哎，什么意思啊？” 王乾坤的英语词汇量有限，还没复杂到这个水准，又不能在严福瑞的面前掉范儿，只能瞪他：“ 你肃静。” 白金解释道：“ 这是英文单词，翻译成中文是进化，我认为妖是物体的一种进化。举个简单的例子，人类当中有一些比一般人拥有更强的意念控制能力，常人会说是会气功或者是特异功能。我认为啊，这样的人就属于人类中的先期进化者。同理，动物啊也可能会出现这样的进化。动物本来就跟人很亲近，有喜怒哀乐，会表达欲求，甚至呢有同类沟通的语言。科学家啊对植物的叶片也进行过通电研究，证明了植物同样具有情绪。古人讲啊，万物有灵，会不会在某些时候极少数的例子，这种灵量变产生质变，促成了动植物的忽然进化呢？而进化的标志是它们可以适应更为先进的人类社会，拥有人的形体和思想，并且同时本身的特性会进一步的被放大。譬如司藤，秋山道长留下的册子里说，司藤善绞杀。要知道绞啊本来就是藤的本性，另外藤属木，助火，善抽掌，如果他可以利用这些害人，那都是他本身的特性被放大的结果。但是呢，这个放大有一个限度，怎么样都不可能翻江倒海啊。所以呢，古代典籍里也有很多妖怪被道士甚至是百姓给收服的例子，比如白素贞啊，修炼了上千年的蛇妖，端午节的雄黄酒还是让他现了形了。所以呢，我想跟大家说的是，不用把司藤想得太可怕了，就算他真的是妖怪也没有什么可怕的。 一席话讲完，屋子里的所有人都不吭声。静默当中，严福瑞怔怔地问了句：“ 那可怕在哪儿呢？” 边上的沈银灯侧过脸来嫣然一笑：“ 可怕在他那颗心啊。” 秦放觉得司藤这个人挺琢磨不透的，在囊迁时一副为了报仇分秒必争的姿态，到了青城居然如此耐得住性子，避居小院日日读书。眼见时日之期越来越近，秦放是真的为王乾坤担心，可每次去跟司藤谈论这个话题时，他都冷淡的不予任何的回应。而另一头，瓦房追问的越来越紧了。 秦放叔叔，我师父好久回来哦。 你乖乖听话，你师父很快就回来了。 秦放只好拿诸如此类的话来敷衍他。瓦房虽然不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，但也知道一定跟司藤有关，心里难免记恨司藤。这一天，不晓得瓦房瞅了个什么空子，在司藤的茶水里加了两大勺盐放进去。司藤把茶杯盖子一掀就闻出了味儿，知道秦放是不会这么幼稚的，于是和颜悦色地示意瓦房过来一下。瓦房心花怒放的，小孩嘛，头脑简单，也不去考虑什么后果，就想看他狠呛一口解气，没意识到自己已经露出了马脚，还分外礼貌地催促司藤道：“ 阿姨，你喝茶噻。” 司藤先还对瓦房笑笑，笑到后来脸色突然一变，一手摁住了瓦房下颌，拖过来端起茶壶就往他的嘴里灌。秦放听到响动赶出来的时候，瓦房正在挣扎着四下踢腾，但就是怎么都挣脱不了司藤的手。水已经灌不进去了，顺着下巴往脖子里流，连鼻子里都呛出来了。 再让他这么灌下去，瓦房估计就会被活生生的呛死了。秦放赶紧过去把瓦房给救了下来，搞清楚了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之后，真是哭笑不得，打发走了哭哭啼啼的瓦房之后，忍不住说了句， 哼，小孩子不懂事儿，你又何苦跟他计较啊？ 人人都不跟他计较，他不是永远都不懂事？ 秦放居然被司藤一句话呛得没词儿了，想要说些什么，司藤却忽然问秦放， 第几天了？ 第九天。 居然已经是第九天了。司藤沉吟半晌道， 那快了，这清闲的日子眼看就要到头了。 接着他又吩咐秦放， 你记得嘴巴把得牢一点，我腰力毁损这件事不能跟任何人提起。 秦放忽然想到了什么， 腰力不是恢复了一些吗？ 司藤没有立刻明白，秦放提醒他之前用藤条捆缚王乾坤他们，还有释放藤沙的事情。 那不算妖力，只不过因为我原身是藤，原身藤根又在左近，凭借和藤根之间的感应偶一为之罢了。 秦放顿感不妙， 那你现在能使什么妖术？ 没什么妖术。 没什么妖术，这轻描淡写的口气，秦放差点就被气乐了。他盯着司藤看， 哼，司藤，你这没什么妖术是几个意思啊？ 一个意思，没什么妖术。 没什么妖术，这个妖怪脑子里到底是怎么想的？秦放压住火气，一字一顿道， 你妖术根本也没恢复，还公然招惹什么四道门、七道洞、九道街，我就算每个门派派出一个人吧，啊，四加七加九，也就二十几号人了。你没什么妖术还不让我说，要在人面前装出一副啊很有本事的样子，你这是诈骗呢，还是空手套白狼啊？司藤，你就真不觉得这样太凶险了吗？ 司藤认真地听着，听到后来居然笑了起来。他说， 觉得呀，可是自古以来这富贵不都是要险中求吗？ 第十天早上，天气晴，温度四到七摄氏度，南风微风。秦放早上起来居然看到司藤在上香，细杆的三枚香头袅袅飘烟，他拇指顶香尾，两手中指食指夹香杆，举香齐眉，拜东西南北四方，冥冥中太多神圣，佛家三宝、关老爷、太上老君、玉皇大帝，他这是拜的哪龛神座呀？有哪尊神又会保佑一个妖怪呢？秦放悄悄地退回房去，拨了严福瑞的电话。这些天两人都有联络，很默契地只谈瓦房的吃饭睡觉，秦放也不提司藤，严福瑞也不说道门。但是今天不同，今天是第十天呢，王乾坤是生是死只此一招。严福瑞的声音凄苦哀怨， 这都是命啊，可怜的王道长，年纪轻轻嘞，谁知道就要死在一个妖怪手里了。 那些名山来的道士一点办法都没有吗？没有人会收妖？ 没有。 严福瑞说完了又想起了什么， 会武功的倒有几个，有一个说是会阴阳子，说他们门派祖上跟王重阳吃过饭了。 放下电话，严福瑞喜滋滋地问王乾坤， 怎么样，我装的还挺像吧？ 王乾坤的身体还虚着，精神已经好了很多了。 虽然那小兄弟看着面善，但到底是跟着妖怪的，有什么事儿不能让他知道，以防万一。 严福瑞猛地点头，顿了顿， 畅想无限道：“ 咱们道门啊，藏龙卧虎，哪里就能让一个妖怪给制住？你说接下来，怪主会不会把司藤给收了？听说啊，妖怪临死前都会现原形，他应该会变成藤吧？” 扭转颓势的好消息是昨儿晚上来的，辗转曲折，他们终于联系上了九道街居首的黄家门。这黄家原籍徽州，祖祖辈辈出摊卖梅干菜饼豆腐花。老话说，乱世出妖孽，盖因乱世邪气生，清气降鬼出洞，妖离巢。相应的道士也是盛世开法场，乱世降妖魔。早年天下大乱，黄家白天不做生意，日暮时才出摊。黄家婆婆推着四轮板车，车头搁一盏油灯，摇着那摇铃，叮铃叮铃的一路出街。有好事者偷偷的尾随过，但跟着跟着就失了踪迹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集再见。